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随到的是旅行达人慕然白和云在青天，依然和上周一样也是一对旅行 CP， 来听一听他们要带我们去哪儿。这两位他们的人物标签分别有读书狂、爱哭鬼、中华曲库、不能接受一切丑的东西和怕冷喵星人，听上去非常的天马行空。那他们带来的这一章节叫做坦桑尼亚在云和山的彼端。飞机穿过云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将我从梦中吵醒，阳光漫射开来，一切都变得那么柔和。机舱里忽然熙熙攘攘了起来，看，快看，我向窗外望去，一座洁白的山峰就在我的脚下，云雾飘渺之间若隐若现。啊，乞力马扎罗，我再一次回到了你的身边。身边的 Uncle L 依然熟睡着，我没有吵醒他，独自回味着与乞力马扎罗的相遇。东非这片神奇的土地似乎和我有着神奇的不解之缘。一年前我来到肯尼亚，在这儿遇见了 Uncle L。 我们在乞力马扎罗的山脚下追逐光影，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感受狂野，直到后来在一次摄影比赛中双双获得了特等奖，我才明白原来一切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那好吧，就让我们随风飘荡吧，让风带我们奔向自由的方向，让风把我们带到云和山的彼端，坦桑尼亚。我还沉浸在回忆中，飞机已经降落在乞力马扎罗国际机场。走出舱门，清新的空气拂面而来，天边的云低垂着，仿佛触手可及。向导与司机已经在机场外等候。向导50上下，身材微胖，一副忠厚老实的模样。他可是我查阅各个旅游网站、批阅若干篇游记之后指定地接社选定的专业向导。据说他找动物非常专业。后来事实也证明我们的决定是多么的正确。向导一见我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熊抱，看得出来他为我们特别选择了他做向导而骄傲。司机年轻很多，只是略显羞涩地冲着我们笑。一阵寒暄之后，我们上车开始向阿鲁沙进发。国人大多知道肯尼亚的动物大迁徙，却甚少了解坦桑尼亚。这里其实是百万角马和斑马的老家，大迁徙时时刻刻都可能在这儿发生。每年百万角马循环迁徙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和肯尼亚的马赛马拉之间。这里是美国国家地理评选的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是地球上的一片净土，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塞伦盖蒂具有你能想象到以及想象不到的非洲全部的浪漫元素。随着气候的不同，这里将会展现万千变化的景观。只要你来了，这儿的每一天都会有惊喜。由于毗邻乞力马扎罗山、阿鲁沙国家公园、塔兰吉雷国家公园、马尼亚拉湖国家公园、恩戈罗保护区和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等都是坦桑尼亚的著名景点，阿鲁沙更是成为坦桑尼亚最重要的旅游枢纽。几乎所有前来坦桑尼亚北方线路的游客都会在阿鲁沙市短暂停留。穿过阿鲁沙市区，并没有感觉到像一些东非城市的喧嚣和杂乱，绿树成荫的街道甚至会让你感觉到优雅和静谧。我们找到了一家叫中国龙的中餐厅，在这儿做最后的补给，接下来的日子里吃中餐是绝无可能了。也许是在异国他乡的缘故，觉得这顿饭味道特别好，可能人就是如此，只有在快失去的时候才觉得珍贵。天空更低沉了，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那是在召唤我们吧，召唤我们去向神的殿堂。在肯尼亚之行之后，我对于非洲以及这儿的生灵就产生了浓郁的兴趣，经常会翻找关于非洲的纪录片来看。 美国国家地理的纪录片《火烈鸟的故事》是一部关于火烈鸟生活周期的自然纪录片。片中那片仙境之湖与红色精灵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不能抹去。影片拍摄于坦桑尼亚北部的纳特龙湖，这片看似平静的水域却隐藏着一个致命的危险，因此纳特龙湖又被称为地球冥湖。想去往纳特龙湖并非易事，从阿鲁沙到纳特龙湖大概300多公里，这段路虽不算远，但却非常崎岖难行。离开阿鲁沙不久，柏油路面就消失了，车子在碎石路上颠簸着前行，扬起阵阵烟尘。从东非大裂谷走向纳特龙的路上，是我们一路上遇到马赛人最多、风景最干旱荒凉、气温最高的一段。那些村庄都很分散，村里的人要成群地赶着驴去很远的水源处取水。太阳渐渐地落了下来，扬起的烟尘透过阳光散发出金色的光芒。山坡上放牧的马赛人开始归来，金色的烟雾中，他们的身影若隐若现，仿佛飘渺在云端。一时间，我被这美景迷住了，忘记了颠簸与劳累，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傍晚时分，我们停在路边稍事休息，向前望去，一座锥形的山峰在晚霞的映衬下矗立在那儿。向导告诉我，这里就是伦盖伊火山。伦盖伊是一座活 火山，它的全名是奥多里昂伦盖伊，海拔2960米，孤零零地矗立在非洲坦桑尼亚北部荒原中。在马赛语当中，奥多利昂伦盖伊是神的殿堂的意思，人们不定期地在这儿举行祭祀和祈祷。这是我第一次和他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天边的红云映衬着他伟岸的身影，显得神秘而寂静。那锥形的山峰仿佛就是通往神的殿堂的路标。天色完全黑了下来，在一路漫长的荒凉与尘土之后，一片温暖的灯光映入眼帘，绿荫下流水潺潺，和一路上的颠簸烟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便是我们要入住的酒店，其实也不能称得上酒店，它叫做 Nation Tented Camp。 这里的条件比较艰苦，没水、没电、没网络，也没有手机信号，只有满天的星斗和万籁俱寂。而这与世隔绝的荒蛮之地却让你感受到内心的宁静，我们便和这黑暗融合在一起，静静地等待黎明的到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音乐来自歌手 Vicky Simpson， 带来的是 Dream of Africa， 非洲之梦。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们短暂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非洲大草原上看动物迁徙。 Sometimes alone in the evening, I look outside my window at the shadows in the night.I hear the sound of distant crying, the darkness multiplying, and weary hearts denied. Come

我们的脚步跟随两位旅行达人一起去到了一座活 火山叫伦盖伊，并且停留在了它附近的一座帐篷当中。黎明时分，帐篷外的鸟儿将我们唤醒，朝霞已经染红了整片天空。今天我们要乘坐飞机航拍纳特龙湖。飞行员 Vincent 是阿鲁沙周边唯二的直升机飞行员，为人很严谨，是一个比利时人。为了这次航拍，我们出发前三个月就预定了直升机，并且支付了全款。来到简易的停机坪，直升机在朝霞的映衬下显得和周围蛮荒的环境格格不入，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菲森已经在做起飞前的准备了，为了拍摄需要，我们拆掉了舱门，看着通透的机舱，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发慌。终于起飞了，大地往身后退去，马赛人居住的茅屋星罗棋布，一对长颈鹿迎着朝阳从丛林走向浅滩。向前方望去，湖水平静如镜，伦盖伊火山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宛如一个仙女，她的身影倒映在湖中，河流汇入湖中和滩涂的色彩汇成斑斓的抽象画，不同的颜色线条和图案幻化成五光十色的绚丽景象，一切像是用水彩颜料渲染过一样。河流流过浅滩，泛着金色的光芒，最终汇入那一望无际的蓝色当中。起飞时的紧张情绪已经消失无踪，我们完全陶醉在这环幕电影般的梦幻美景中，不停地按下快门。当直升机飞入纳塔龙湖深处时，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牛奶一般的水面平静到让人窒息。我倒吸一口气，心里想着这里一定住着仙女吧。我连呼吸都变得轻柔，生怕惊动了这里的神灵。纳特龙美而不妖，似乎有一种特有的气场，散发着灵性、神秘、古老特有的平静，和远处的伦盖伊火山遥相呼应。他们不用诉说，仿佛就有着非同一般的历史与故事，记录着千万年来的传说。纳特龙湖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看似异常美丽的它pH 值可高达9到10.5，拥有石化的魔力，可以把任何靠近它的生物变成石像。在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蛇发女妖美杜莎拥有使人石化的能力，任何看到她颜面的人都会化为石头。而这种只可能在电影或游戏中出现的现象，却在纳特龙湖真实上演。寻常动物触之即死，并且在湖中只能钙化，形成一座座永恒的雕像。这个凄凉又美丽的湖泊也被科学家们称作石化湖。我们的飞机在纳特龙湖上空盘旋着，远处水面11点钟方向，我依稀看到了一些小黑点，于是对 Vincent 说，那儿是不是有火烈鸟？ Vincent 回答我 Good eyes。 我们朝着火烈鸟的位置开去，当飞机靠近这片水域时，我整个人都惊呆了。10万，不是100万只火烈鸟在水面上，在半空中。如果你看过电影《群鸟》，震撼的场面比电影当中还要再多10倍。我兴奋地在直升机里大叫，太酷了，太棒了，好多火烈鸟，好多好多。林森看到我如此兴奋，也跟着笑了起来。在一个遥远且被人遗忘的世外，还存在着大自然最后的伟大杰作。数百万有着红色翅膀的火烈鸟正展开双翼，它们飞行的姿态非常美丽，在这里经历着出生、成长和死亡的生命旅程。伦盖伊火山喷发的矿物质沉积在湖中，使湖水变成红色，而火烈鸟正是由于吃了这些矿物质，羽毛才会变成红色。可以说，这儿是非洲火烈鸟的诞生地。在纳特龙湖及周边水域共生活着400万只火烈鸟，因为独特的地质环境，纳特龙湖成为火烈鸟理想的繁殖场所。它们为了孕育下一代，历经艰辛，万里迁移， 生生不息，构成一幅幅震撼心灵的生命蓝图。我深深地被吸引了，所以我们的第一站便选择了传说中的明湖纳特龙湖，去感受红色翅膀的生命之美，去探寻蛮荒之地的神奇传说。耳边听到的这首歌热情洋溢，是来自洛斯德尔里罗乐队带来的《火烈鸟》。我们看完了几百万只火烈鸟在纳特龙湖的繁衍生息，经历他们的生命之旅，接下来我们再去塞伦盖蒂看一看塞伦盖蒂的奥德赛。当微软的和风再一次吹过我的面颊，我知道我回到了东非草原。泥土青草混杂那生生不息的味道，动物皮毛的味儿混在尘埃当中，火红的太阳在天边升起又落下，这是非洲稀树草原独有的气息，或许这也是爱的气息。地球上有一个地方依旧朝气蓬勃，大群动物可以自由地奔跑，那个地方时间好像停顿，生生不息，成为大地上最大群野生动物最后的栖息地，这就是塞伦盖蒂大草原。 BBC 就是这样形容塞伦盖蒂的。祥和与杀戮在这片土地永远是相伴的，塞伦盖蒂在用另一种方式演绎